儿媳妇儿，乌润，乌润，乌润，乌润，乌润，一样，相似，阿达列，阿达列，阿达列，阿达列，神，恩都里，恩都里，恩都里，恩都里，恩都里，家祭的那个神，沃车库，沃车库，沃车库。沃车库，沃车库，家祭祭祀，沃车恩别，沃车恩别，沃车恩别，沃车恩别，沃车恩别，主人阿珍，阿珍，阿珍，阿珍，阿珍，右割裂，割裂，割裂，割裂，割裂，愤怒恼怒。翻千遍，翻千遍，翻千遍，翻千遍，翻千遍，翻千遍。夜里，多波里，多波里，多波里，多波里，多波里。各位块儿，发里，挖里，发里，发里，发里，发里。公玻璃玻璃玻璃玻璃玻璃射箭的射嘎不贪别嘎不贪别嘎不贪别嘎不贪别嘎不贪别前面南面朱乐给朱乐给朱乐给朱乐给朱乐给皮苏库苏库苏库苏库苏库苏库做什么干什么爱难免爱难免爱难免爱难免爱难免钉钉钉子的钉哈丹免哈丹免哈丹免哈丹免哈丹免福福气的福，糊涂里，糊涂里，糊涂里，糊涂里，糊涂里，切肉丝儿的那个切，腐乳面，腐乳面，腐乳面，腐乳面，腐乳面，牵牛牵马的牵，苦涂嫩面，苦涂嫩面，苦涂嫩面，苦涂嫩面，煮饭的煮。不煮面，不煮面，不煮面，不煮面。蒸饽饽的蒸，特林面，特林面，特林面，特林面，特林面，特林面。炒菜的炒，炒烂面，炒烂面，炒烂面，炒烂面，炒烂面。盐。大不顺，大不顺，大不顺，大不顺，大不顺，大不顺。病，你们哭，你们哭，你们哭，你们哭，你们哭，你们哭，你们哭。疼痛，你们免，你们免，你们免，你们免，你们免。冰雹，雹诺，雹诺，雹诺，雹诺，雹诺。打鱼打猎赚钱，不贪别，不贪别，不贪别，不贪别，不贪别，不贪别。不贪别